Hello，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次除咗我记得得之外咧，又有神秘嘅，不过唔系老湾今次，系阿远君表妹啊。 大家好，其实都唔神秘啦，因为上一次已经录过一次。 系啦，咁但系上次个声唔系几好啦，咁而家改善咗啦，咁啊，其实阿远君表咁神秘都要开，即系点讲啊？唔好再神秘啦，都讲下古仔啦。咁不如讲下你故事先啦，等你大家知道究竟你系边个，点解无端端揾你嚟做节目啊？咁样 好 咯。 的。 咁啊，首先最简单问题啦，其实遇到香港人移民过嚟都系问呢个问题先噶啦。点解你会想移民台湾呢？ 簡單嚟講咧，就係、以我同我老公嘅技能啦，喺香港咧，覺得咧係冇出路咯。 出路嘅意思即系点啊？ 唔係，即係咁。簡單講啦，我老公就做 IT 啦，咁就 哇，好犀利喎！ 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其實好多年，佢喺公司做咗17年嘅啦。咁啊，但係就冇乜點進帳，即係冇乜點 promo 升職啊。咁加人工就其實我諗係個經濟環境都係大家打工嘅都即係加人工個幅度都唔會太大啦。咁其次就係、香港我哋自己覺得啦，即係打工嘅咧，嗰個壓力係越嚟越沉重嘅，因為都係因為經濟唔係太好啦。咁老闆就會想盡辦法去。開源節流，但係開源唔係一個咁容易啦，係啊， 唔 就 系 揸 壓 係冇 榨 錯 咧。 ，yes，就揸乾揸淨咁。咁主要真係因為我老公要飛大陸做嘢嘅，咁係真係係困難咯，即係見到個身體狀況都係 你 好 要飞 差 大陆 咯， 做嘢 唔係主要係我老公 啊？你老公要飞 啊， 大陆做 係啊，突然 嘢。 間我嗰份工咧講兩句就講完㗎啦， 哦。 咁佢就。好多時，因為佢好多地方都要去嘅，杭州啊、湖南啊，咁近嘅東莞呢啲全部都要去啦。 咦，唔係好正？ 個諗 風 法啦， 景。 個諗法啦，佢有機會有時間出去欣賞先講啦。咁就其實上到去待遇應該係同上面打工嘅員工一樣啦，都係混喺個廠裏面嘅。咁變相其實就係24小時工作，我係真係。 係。 咁就越嚟越困难啦，工作要负责嘅就嘅范畴越嚟越多啦，即系 even 系一间新厂，佢要去睇位拉线之类咁啦，咁佢就连打扫都要做埋，因为系即系一间吉厂嘅时候，佢根本有啲即系可能装修嘅物料喺度，咁佢真系要清理咗先睇 打 到， 扫都要，唔系啲 系 大陆员 啦。 工负责嘅咩？嗰啲 其实嗰个系一间吉嘅厂啊，仲未有人即系进 哦，冇乜 驻， 人 系因为 嘅 佢系好似开荒牛咁嘅吓，咁 哦。 所以同埋系有点而痛苦，就系、是、因为佢系朝早8点机去，夜晚8点机翻，系 哇， 啊，即 即 系 日 其实 来回 酒店都悭翻，系啦，好厄运，咁就 呆咗。 为佢其实系生活感唔系一次咯，系即系开头嗰时几次都系咁，咁见到佢都即系好死嘅。即真係個樣死晒啦！咁好多時，譬如佢係可能星期三、星期四去杭州，咁但係翻嚟嘅時候8点啦，你知但我啲航班好多時 delay 噶嘛，咁翻到嚟屋企嘅時候可能係半夜2点噶啦，但其實佢嗰一日嘅朝頭早4点钟已經起身，即係出發噶啦嘛，咁變咗第二日咧，即公司亦都唔會話 第二朝 即 又要 好 飞 人， 去杭州 唔係啊，唔係好人道，就係、是、第二日你亦都係要9点钟準時翻工咯。係啊，咁亦都試過就係冧 server 即係冧機啦。咁佢就可能今日朝早9点翻工啦。咁但係因為要趕住啲老細 check，即係 check 唔到 email 就即係好緊要啊嘛，好嚴峻。咁試過係即係隔一日，即係今日9点钟翻工啦，係聽日嘅夜晚半夜先翻嚟咯。咁我覺得係痛苦嘅。咁啊解釋咗即係嗰個困難啦。咁啊，最终点解会有呢个决定咧？就系、是、一，你就再去考，即可能读一个 master，或者你再进修，跟住你先至可以有更好嘅人工，可能嘅啫，或者更好嘅即更好嘅待遇，或者更好嘅职位啦。但系你要去投放呢个时间同金钱去读呢一个学位咧，其实讲紧香港闲闲地系讲紧10万8万，系啦。咁系讲紧3至4年，咁但系个回报咧，其实系未必系即系预期中嘅，可能系更甚， 係啊，咁就覺得定係轉型啦，即係轉行啦，即係講得難聽啲，不如做看更啦，即係管理處嗰啲咁，可能 我咪做過咯。 咁但係就即係可能係翻十個鐘、十二個鐘，咁就固定咗，你放咗工唔需要再去你公司上嘅嘢咯。但係佢就好似24小時都要 on call， 即係老闆一打嚟就話喂有啲咩咁，因為而家科技太發達啦，好多嘢都可以 remote 做噶。咁就變咗佢唔會有正常生活。 半夜三點 call 佢即刻做嘢啊！ 試過噶啦，嗰、那個 sofa 房過熱啊，咁就個 alarm 咧係直接係佢電話會響噶，咁就係無啦啦，即係我都要翻工噶嘛，咁啊無啦啦就係可能兩三點去，即係突然間拍醒你，我瞓到隻豬咁啦，拍醒你，我要翻公司，翻公司啊咁，即係嗰下以為見鬼，無啦啦穿好衫企喺你床边咁，咁就都后屘，其实后屘嗰几年咧，离开香港前嗰几年，其实系开始越嚟越密咯。 嗯， 系啊，咁年纪又越嚟越大啦。咁就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咁样落去就，如果可以能力上可以嘅话咧，想改变一下生活咯。吓，咁我份工咧，其实我就我好彩嘅，我 so far 翻嘅工咧，其实都系比较轻巧同好悠闲。雖然都有壓力嘅，因為做assist 老細啲嘢，即係做啲秘書啊或者 admin 嘅嘢咯，係啊，咁我就好，即係比佢好好多嘅，係啦，即係論不上話好大壓力咯。 所以走係因為佢，因為老公。 其實係噶， 唔係反而你又反而冇乜嘢嘅。 我諗我啲係純粹係啲私人問題咯，即係譬如係成長嘅 background 啊，或者係母親人。完全冇親人喺香港啊！即係我純粹係咁咯。咁、 啊、 所以我好放得低。我媽咪唔喺度啦，我爸爸就我哋好小時候已經即係跑掉了啦，係啦就係咁啦。咁所以係善哉善哉。咁所以就係咯，我冇乜牽掛嘅。咁就同埋我覺得去另一個地方生活都未為一件即係唔好嘅事咯。咁、台灣為我哋嚟講就門檻低啲啦。系啦，好现实，门槛低啲啦，容易即系可以容易实现到啦，同埋都系繁体字咯，系、啊，感觉上啊吓，系会比较容易融入到咯，就系咁啦。 哦，咁我都系，我好细个父母都分开咗嘅，大埋老豆嚟咯， 吓，系。 咁啊，头先讲到话你咁，但系。你点样去几时开始发现，即系谂起话系台湾咧？你之前咪成日嚟玩啊？定点啊？ 我其实我记得上一集咧，好似有愣过噶。 啊，上一集听唔清楚啊，再讲。 我系即系我惊听过嘅咧，觉得有啲沉闷啊嘛。其实我哋冇乜点嚟过噶，因为我哋喺香港本身嘅生活唔系好富裕，即系都唔系话啊香港好闷啊，放假冇地方去啊，就出去玩下啦咁。其实是没有的，我移民来之前其实应该是来过三次的啫。咁来台中呢就是那三次咯。 哦。 是啦。但是三次都是。 都来台中啊。 三次都是去台北玩、哦、就愣住跟住就侵咗有两三日台中咁样咯。纯粹是咁。 咁都叫来了几次啊。 咁就博取啦。 哦。咁话你咁有钱啊，储咗大笔过来啊。 当然不是啦，所以而家好穷噶，乜嘢都要就住，使好似搣紧啲棺材本咁啊，那个感觉。我哋系香港住居屋嘅，咁就即系拜呢个楼价不停升所赐。 即系多谢梁振英啦、 啊。系啊，咁就因为连我哋啲居屋咧，好偏远山卡啦，即系新界区嘅都即系都有升啦，即系有进账啦。咁我哋买嗰阵时系。02年嘅时候啦，咁所以相距 年 係啊， 我买 嘅时候 买係02年，哇02年好平喎， 係啊，咁相距即係十数年，咁所以中间有个增幅呢係啱啱緊夠嗰嚿钱 移民， 係啊，就係咁 啦，咁都好啊， 係啊， 02年我卖楼喎、啊、楼价係我买嗰陣，我96年买喎，买楼价係一半五折， 系啊， 五折卖出啊，几犀利！边个话俾我听买楼一定赚噶？我就试一半啊，不过唔好讲嗰啲冇乜嘢啦。我咁啊，自己攞嚿钱咁啊，跟住嚟搞啦。咁啊，嗰阵时有冇 search 过啲咩资料或者点啊？直接就揾移民顾问搞啦。 有嘅，嗰陣時都咁，當然有做下功課嘅，但係都唔係真係好勤力嘅。咁有去聽啲移民講座啦，因為坊間其實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移民公司， 包括我嗰個啦， 唔同喎， 有唔同嘅咩？ 人哋嗰啲咧係唔使錢嘅喎， 我梗係要錢喎， 因為佢哋真係要即係要係賺你，你係佢客仔啊嘛。但你嗰個係真係分享生活地道嘢。系啦，咁就 我要飞过去，仲要酒店。 系啊，同埋系好多好嘅实用啊，即系实用资讯性嘅嘢咯。咁 哦，不过唔好讲我个先啦，讲翻你啲先。 冇问题。 即系你听几个啲移民顾问嘅讲座。 系啊，咁有听嘅，咁当然价钱都又唔可以话好参差嘅。咁你50,000港币一定走唔甩噶啦，即系最平嗰个啦。即系我哋听咗四个，咁。即系 有嘟嘟啦，嘟嘟啦，嘟嘟啦，同埋嘟嘟嘟。 系啦，咁所以就但我听嗰啲就全部都系香港嘅，系啦，就唔系即系台湾喺嗰边举办嘅，系咁就上网做过啲 research 啦。咁当然都有见到好多人分享成功案例系自己搞，都搞得成啦。但系我就觉得比较繁复。系啦， 自己搞得成，我哋上两集咪有阿 J 先生咪分享佢咪自己搞咯，即刻搞几多镬抱出嚟，最后都成，冇话唔成嘅。 我呢个经验嚟嘅， 付出嘅时间咯，你唔愿意付出钱咪付出时间咯。 系啊，我谂就咁俾钱都唔一定唔撞板嘅，咁都即系 都好多甩漏嘅。 系啊，但系我觉得个过程都真系算顺利。 咁你哋系2016年初开始听呢啲讲座嘛？ 应该系2015年尾啊。 2015年尾开始听啦。 系啦，2015年尾。 跟住2016年开始揾咗某一间啦，最后。揾到嘟嘟啦， 系啦， 跟住，咁但后屘点样发现，即系识到我啊？发现到我哋咧， 好迟噶，应该系你嗰一年开讲座，应该五月系咪？ 旧年五月 系啦，咁其实系 2016年嘅五月，应该话唔好讲旧年啦。 系啊， 2016年五月， 系因为其实系你开讲座之前，就我喺网上边。因为要知道自己要去台湾啊嘛，咁就尽量问下身边啲朋友咧，有冇识到啲朋友嘅朋友啦，即系喺台湾居住啊咁，咁希望点都好话唔好听，即系要希望可以他乡遇故知啊嘛，咁就收下料啦，因为如果有人喺当地嘅时候咧，咁嗰啲材料或者资讯真系实在好多嘅。咁就轉折呢，就即係識咗一個女仔啦，咁佢就係人妻啦，即係嫁過嚟嘅真係。咁佢又係俾咗好多 靚 靚啊，靚噶，好靚，但係媽咪嚟㗎啦。 可唔可以介紹我識咧咁？ 媽咪嚟㗎啦，咁所以就佢都俾咗好多 information 嘅。咁後屘佢因為都係你哋 group 裏邊嘅谷友，係啊谷友嚟嘅。咁所以佢就提議，不如你問下霍先生啦。佢好多嘢都比較即係了解更加多咁。咁佢就推薦咯。 哦， 係啦。 咁所以2016年即係某時就入咗嚟啦。 係啊，咁我咁啱咁巧就係 at 你哋個谷嘅時候咧， 啱啱搞講座 就係你哋。即系有 po 出嚟就系话啊嚟紧有讲座啦咁，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嗱嗱声俾钱， 280蚊一位，你两位，唔系好贵，会唔会觉得好贵啊？ 唔会觉得好贵，因为 讲坚嘅，真系分享嘅，冇预先做妹噶。 因为我记得我有同你讲过噶， 冇同佢哋讲过嘛。 好 sorry 啊，因为我见你之后即系识咗啦，跟住你都有讲过话，你哋听开啲唔使钱，即系做咩嚟听我哋啲要钱啊咁。但系我又觉得系唔同嘅，因为嗰啲系真系移民公司一间公司佢哋办，因为佢哋去开呢啲讲座系佢哋要经营嘅一个必要嘅手法嚟噶嘛。咁你哋嗰个系即系分享嘅。咁就一来系其实你哋冇嘢攞到㗎都係啊，但係因为我自己打工我都会帮老细搞 event 㗎嘛，咁就租场地设备，咁其实呢啲都系钱嚟嘅，係啊， 做我同罗姨嘅酒店加机票呢， 嗱咁啊老实啦，即係见仁见智啦，咁可能你哋嚟即係又返嚟香港起几日啊咁，咁呢啲就即係另外一样嘢，但係 我諗針對返去做呢個講座，其實都係你哋都要 put effort 落去，同埋都係要畀錢咯。咁我諗你哋即係攞返最基本個運作，我又覺得好合理，我純粹覺得合理咯。 咁啊，都多謝支持先啦。咁啊，咁啊，聽完講座嘅以後嘅故仔咧，仲未講完嘅。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一集我哋繼續揾阿遠君表妹繼續講佢故事啦。今次拜拜。